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梦。啊，寄相思风雨中， 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于女梦恨梦空，愁恨尽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

心在风里飞。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九六九旅行者， 欢迎收听九六九旅行者，我是秦涛。我们的节目走遍了全球各地，去过广阔的草原、遥远的沙漠和美丽的海边，但总要记得最美的永远都在身边。今天我就带大家在美丽的北京周边转一转。秀峰位于海淀区北安河乡，原名秀峰，因为岭头如一只兀立的雄鹫得名，其海拔约为450米，有数株古松挺立山巅，故有小黄山之称。秀峰不仅以它古朴蜿蜒曲折、通达秀峰山顶的盘山古道和雄奇秀丽的景色吸引众多游客，而且更以那些丰富的植物资源所构成的自然风光闻名于京城，故成为小西山风景区最佳的登高观景场所。 北京秀峰国家森林公园是在北京林业大学实验林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太行山东段余脉。公园林地面积765.2公顷，秋峰主峰海拔465米，公园最高峰1153米，植被覆盖率达到96.4%，公园现有陆地植物121棵，955种，包括变种、移种，昆虫种类12目，539种。根据公园风景资源分布特征，公园划分为以古道、奇石、登高观景和众多人文古迹以及较完备的旅游服务设施为基础的秋峰中心区，以古香道、三月晴雪为构景主体的自然峪古壑区，和具有高山落叶松林以及独特云雾、高山林海和草甸景观构成的罗巴地山顶区三大景区。 森林吐出大量的负离子，而负离子被称为空气的维生素，能调整机体新陈代谢，提高免疫能力。保健学家测量表明，在进行森林浴时，皮肤温度可降低1到2度，脉搏每分钟可减少4到8次，因而对心脏疾病、慢性支气管炎、鼻炎都有良好的效果。正因为森林浴对人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都非常有益，所以西方许多国家的森林旅游业一直都很发达。近年来，我国也十分重视森林浴，许多城市都着眼未来，积极发展和开辟森林浴场，人们也逐渐知道喜欢森林浴。 公园内的北京国际梅园是世界上首个展示一个国际登陆品种的植物园，由国际梅登陆权威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宇先生亲自主持，按将来园林格调建造。梅园以植物造景为主，体现梅文化主题，搭配各种植物，同时兼顾建筑、小品以及服务设施的形状和色彩的协调与统一。梅园占地面积75亩，分为室内梅花和室外梅花，其中室内梅花面积约1200平方米，栽植布能在北京陆地越冬的梅花品种。目前梅园已成功栽植了包括3个种系、8个种群、65个品种的1800余株梅花，主要由以真梅系为主的6种群、江梅种群、工逢种群、朱砂种群、龙油种群，以及细梅系的细梅种群和阴里梅系的阴里梅种群。梅园是北京林业大学教学实习与科研的宝贵资源，是周边市民品梅赏名赏梅的休闲场所，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最佳观赏期为每年2月中下旬至4月中旬， 秋风呢，秋天也是色彩斑斓。每年十月中旬开始，随着气温的降低，秋风漫山遍野的黄栌、五角枫、栾树，红的娇艳，黄的明丽，加上侧本、油松等常绿落叶松的交相辉映，整体呈现出五彩缤纷、层林尽染的美丽景观。最适宜观赏红叶的地点有红叶谷、慕容亭以及绿色健身长廊沿途。红叶谷位于秋风主峰至望京塔段，途经此地仿佛徜徉在红色的海洋中。慕容亭位于秋风山体中下部，也是观赏红叶最好的地点之一。登上慕容亭，仰望秋风的全景，色彩斑斓的世界进入眼帘，宛如置身美丽的童话世界。秋风绿色健身长廊长约5公里，沿途护坡特有爬山虎、五叶地锦等秋色叶攀援植物，山体上有大面积狐狸以及小叶白蜡、栾树、鸡爪漆等，沟谷侧的火炬树、黄栌、元宝枫等树种，在金秋时节呈现出五彩斑斓、层林尽染的秋日美景，是秋游散心的最佳选择。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九六九旅行者，我是金涛，我们下期再见。 谁能靠它活多久？